金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4号后半夜到15号白天，本市会出现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同时气温有所下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总的来看，明天是一个适合大伙出行的好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方向，还有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都是平均运行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315消费者权益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眼镜选购的问题，其中特别要和大伙说是关于花镜的选购。因为在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这选购花镜的时候啊，都不太留意，甚至有一些叔叔阿姨买花镜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早市或者是市场的小摊上花20-30块钱就买回一副花镜回家自己戴，这到底可不可行？这些20-30块钱的花镜戴了之后，如果不适合我们的眼睛，会不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明明白白选花镜。 话说花不花48，很多的中老年人在出现老花后不得不佩戴老花镜。然而曾有媒体调查发现，高达80%的老年人使用的老花镜是地摊货。早市地摊随便买一副老花镜可行吗？买老花镜是按年龄买，不用去验光吗？目前市场上的老花镜品牌较多，镜片类型也不止一种，怎么选择老花镜也是很多老年人需要了解的。3月15号消费者权益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楚立群，跟您说说明明白白选花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楚立群楚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明明白白选花镜。首先呢，要欢迎楚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楚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楚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是315消费者权益日，我们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尤其是比如说像眼镜这种东西，如果需要的朋友，他可能是每天都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消费品，我们在选购它的时候一定得多留一个心眼儿。那楚主任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您哈，像比如说眼镜，尤其是花镜，它真的有假冒伪劣产品吗？ 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我们生活中还会经常遇到的啊，因为我们在门诊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已经花眼很重了，但是呢，手里拿的呢是那种非常廉价的，甚至是质量非常差的花镜。同时呢，它会伴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经常戴这种花镜呢，他非常容易疲劳。疲劳之后呢，他就去揉眼睛，揉眼睛之后呢，就会发生一些结膜炎、干眼症。然后呢，眼睛非常的不舒适。那么甚至我有过一个患者呢，他就因为经常戴这种劣质的花镜导致了一个青光眼的发作。 原本只是老花，就因为这劣质眼镜戴的，最后导致了青光眼，这样的眼科比较严重的疾病发生了。 是，所以非常遗憾。那么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啊，那应该去正确的途径去获得一个好的花镜。 所以说像眼镜尤其是花镜这些可能老年朋友每天都要接触到的这种消费用品，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得擦亮双眼，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那我们在日常选择老花镜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什么样的老花镜才是好的？一定价格要非常贵的眼镜才是靠谱的吗？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楚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明明白白选花镜。大家关于眼科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楚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都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发送弹幕，随时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选择花镜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新学期开始，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的疫情有所抬头。疾控部门表示，近年来诺如病毒出现了变异，人们对于新的毒株较为易感，而且目前本市依然是处在诺如病毒急性肠炎的疫情高发期，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控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据了解，诺如病毒主要是通过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也可以经过病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经过污染的手、物体和用具，以及呕吐所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进行传播。各年龄组群都是可以被感染，一般在感染之后48小时之内会出现呕吐、腹泻等急性肠胃炎的症状，病程一般持续2到3天。疾控部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要帮助孩子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用香皂和好习惯，同时呢，也应该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提高自身的抵抗力。昨天，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先生去世了。霍金先生是渐冻人，而所谓的渐冻症不是说自己被冻上了，而是一种侵犯脊髓、脑干、大脑运动神经元的慢性进行性发展的疾病。这种病起病非常的隐秘，由于运动神经元的损害，患者表现为骨骼肌的萎缩、无力以致完全瘫痪，而丧失肢体活动能力、语言表达功能、进食功能的患者最终可能会因为呼吸肌的麻痹而致死。早期症状包括了说话含混不清、上肢举起重物力量减弱、手持物品无力、下肢单足站立力弱、足下垂而容易绊倒、肌肉跳动和腿抽筋等等。在初期的时候，身体两侧的症状往往是不对称，可能从一个区域发展到另一个区域。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我们还是提醒您要多加留意。您知道吗？戒烟是预防颈动脉硬化的第一措施。近些年，在我国中老年人群当中，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正在逐年的上升，而患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当中，绝大部分都有或长或短的吸烟史。 吸烟是造成动脉硬化的罪魁祸首。研究发现，香烟当中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会损伤我们的动脉内壁，受伤的动脉内壁会卡住胆固醇，引起血小板堆积，形成脂肪斑块。同时抽烟也会引起我们冠状动脉收缩痉挛，减少血流量。如果一个人不吸烟，或者是在老年前戒烟的话，那么发生颈动脉硬化的危险性就会小很多。所以说，预防颈动脉硬化，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戒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楚立群楚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明明白白选花镜。楚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互动问题了。双双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什么时候需要配花镜呢？说现在两口子啊都已经55岁了，但是看一般的东西还可以。我们经常都听说这个花不花 48, 好像说48岁就是出现这个老花的一个起始年龄。我们帮他来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配这花镜了呢？ 嗯，是这样。从一般的规律来说呢，就是一般说花不花47、8，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开始就开始花眼了 啊。 那么从普遍来看呢，也确实是开始花的年龄应该是在50岁之前 啊，47、8岁。 对，但是这个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花的早一点啊，45、6他就花了， 嗯， 有的人花的晚点，可能51、2才开始花。 嗯， 那么从这位朋友的来看呢，他是55岁， 对， 看东西还可以，但是呢应该是肯定是开始花眼了， 嗯， 那么可能是处于一个初期，就是花眼不太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戴不戴花镜，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如果你长时间的用眼，比如说我看书啊，我要是看30分钟不戴花镜，我也不出现疲劳的情况， 嗯， 可以不戴 啊。 哎，但是如果说看了10分钟就觉得这个眼睛很酸呐、酸胀啊、疼痛啊，视物就模糊了，那我建议你还是需要戴一个花镜。 嗯，所以说一般我们眼睛开始出现老花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在47、8岁，有的朋友稍微早一点，有的朋友稍微晚一点，但基本上在50岁之前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老花的症状出现了。我们说这个老花它是怎么造成的？是我们的眼睛比如说像近视一样用眼习惯造成的，还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出现了老化所以出现老花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花眼呢它是一个自然规律， 嗯 啊，也是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主要是我们的人的眼睛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晶状体。 嗯， 这个晶状体呢它是负责我们眼睛调节的，就是说我们能看远能看近都是需要晶状体来调节的。 嗯， 那么这个调节能力呢随着年龄会逐渐下降。 哦， 那么当5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已经不能使我们达到自由的能看远看近的这个程度，那么花眼就开始了。 哦，也就是说和我们的这个老化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嗯，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这肌肉比较有力量，我们可以提比较重的东西，年纪大了我们说这个肌肉开始老化开始萎缩，我们提不了这么重的东西。其实眼睛里面的这个晶状体也有点类似，我们年纪大了的话它的这个变化能力相对来说也会逐渐的减弱。 对，而且到一定年龄比如说到70岁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彻底的消失。 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老花它的这个度数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像您刚才说70岁以后基本上它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弹力了，那70岁之后是不是度数就固定了？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戴花镜呢，可能你刚开始花50岁的时候可能2-3年就需要换一个花镜。 嗯， 那么随着呢60岁的时候可能4-5年啊，3-4年换一个花镜。 嗯， 70岁左右基本上就是度数就不会变了。 嗯，所以说这个老花的度数也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不断的发生变化，基本上在70岁之后会处于一个稳定的周期了。 对 对， 好，那看来这个老花是我们每一个朋友可能都避不开的，或早或晚都会找上我们。看来这花镜选购，我们不光是老年朋友需要特别的留心，其实即便是现在的年轻朋友，咱也得好好学习一下，因为我们迟早也要用上这个花镜哈。那既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您就给我们提醒说，其实这个老花镜它其实也有假冒伪劣商品，而且如果选不好的话，对于我们的眼睛伤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这样的致盲性的眼病。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老花镜，有一些老年朋友都习惯于比如说在地摊上早市上可能花二三十块钱就买一副眼镜，那这样的眼镜如果我们配不好的话，可能会给我们眼睛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们怎么来发现这个眼镜到底是好或者是不好呢？ 一般是这样，我们都建议患者呢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这个验配，然后获得一个花镜，或者是你到这个比较正规的一些眼镜店或者视光中心，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验配的过程呢都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我特别留意您说的这个，不是说买一个花镜，您说的是验配。然后找一个花镜哈，那也就是说在选购花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流程的，需要验光然后再配镜，是这样吗？ 对对对，一般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到我的门诊了，然后他说出了他一些的症状，如果我怀疑他是因为老花引起的这些问题的话，首先我需要给他做一个眼部的检查。 要检查什么呢？ 主要是检查有没有青光眼、白内障，有没有一些角膜病，还要看一下眼底，看看有没有一些眼底的疾病。这些问题都排除了，然后我会给他进行一个验配。这个验配呢，一般就是一个是电脑验光，一个是手动的一个剪影。 手动剪就是我们指这个翼子开口往左往右往上往下这个吗？ 对，差不多啊，就是通过一个机器的一个验配再加上手动的一个验配得到一个综合的结果。得到这个综合的结果之后呢，我们还要给它进行根据这个结果进行一个试验性的一个佩戴。我们都知道哈，都有一个镜框，然后给它插上片，插上片之后呢，如果这个患者是看近需要一个花镜，那么我就给他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让他看看了一会儿，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度数定下来，我们就要开具一个验光的一个处方单。就像我们开药一样，你这个眼镜也有一个处方啊，这个根据这个处方单，你可以到医院去配眼镜也行，可以到任何的眼镜店配眼镜都可以。那么拿到这个处方单之后呢，我还要给这个患者做一个量瞳距要精确的测量他的瞳距。那么量完瞳距之后，再帮助他选择镜片，选择镜架，那么最后才得到了一副非常合适的非常完美的一个花镜。你看这个步骤其实还是很复杂的。 还是挺复杂的。得有这个机器设备的，同时还得手工，而且后面还有这种调试，甚至自己的自我感受都非常的重要。 是的。 那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比如说在早市在地摊上买的这种产品，肯定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个验配的过程了。 这个是不可取的。 那如果就是现在的老年朋友说，我在这个地摊上买的东西，我试了呀，比如说这个爷爷他也有度数，我戴在自己的眼睛上，我戴了之后这字儿我就能看清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眼睛就挺适合我的呀？ 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清晰度呢只是我们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花镜的一方面。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相差呀，比如说你的瞳距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有没有成像的一些问题啊，散光啊，这些如果你没有得到矫正，只是简单的买了一个花镜，而且当时试着可能会清晰，但是回去之后长时间的使用就会出现问题。它会出现一些不舒适啊，这个干眼症啊，这个视疲劳啊就会出现。那么这个眼镜如果你还坚持戴，就会造成伤害。那么你不坚持戴，你这个眼镜就相当于你去浪费钱了。 所以说它便宜，但是用不上，甚至给我们眼睛还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是。 刚才您特别提到，如果这个眼睛不合适的话，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哈。我们知道像年轻的朋友，如果戴过近视眼镜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度数配的不合适的话，可能今年是300度， 配的不合适，明年可能就400甚至500度了，增长的会比较快。像老花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地摊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如果度数不合适的话，会让我们这个度数迅速增长吗？ 这个倒不会，因为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老花的原理呢，它是一个生理的情况。 嗯， 它这个度数的变化呢，只会根据你生理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因为这个眼镜的变化而造成这种变化。所以说，如果是不好的眼镜，它只会对眼睛局部带来一些不舒适啊、炎症啊这些伤害，但是不会促进这个度数的发展。 嗯，和我们说这个近视眼镜配的不合适，还是有区别的。 不一样，对。嗯， 老花镜配的不合适，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眼部的这种干涩啊、疲劳啊，甚至有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眼病，但是并不会导致度数的增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一副合适的老花镜，让专家给说说，戴上到底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嗯。这个临床中我们是这样啊，经过了一些准确的一些验配的流程之后呢，我给他选择了一个眼镜去试戴。 嗯， 那么这个试戴的眼镜呢，我们说必须要坚持用30分钟。这个30分钟之内，如果你感到看事物清晰，没有疲劳，看这个字啊，或者是看这个线条啊没有变形， 嗯， 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基本上是一个合适的。而且呢，你经过长时间的佩戴呢，不会出现头晕呢、头痛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花镜。 嗯，好，我们说花镜到底合不合适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佩戴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才能够具体的测出来到底合不合适。像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在这种地摊上，可能一试戴第一感觉还不错， 就买了，回去就不行了， 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长时间佩戴，尤其是我们在长时间佩戴花镜，再看一些比较小的这种文字啊、报纸啊什么的，可能会让我们的眼睛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得看一段时间它才会表现出来。 对，嗯，是的。 好，我们继续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花镜有几十块钱的，有上百块钱的，还有上千块钱的，让专家给说说呗，是越贵的花镜就越好吗？这花镜您听说过还有这上千块钱的吗？ 有啊，太有了。 我一般的听说花镜就是几百块钱就已经算贵的了。 还有上万的。 哎，还有这么贵的花镜。 是。 那您作为这个眼科的专业医生，跟我们说说呗，这个花镜的价格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哈。它到底差在哪儿了？ 其实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镜片上。 嗯。 那么这个镜片呢，它不同的这个材质啊，不同的工艺，还有一些镀膜方面的这个工艺技术，它的成本是绝对不一样的。那所以它的最后的价格也不一样。嗯，那么它的结果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好的镜片，它的材质如果透光度非常高，那么它的形成的相差会非常小。那么这种眼镜配出来的，它这个就不舒适的感觉会非常的低。 哦， 另外呢， 相差，您是不是往具体解释一下，哎，什么叫相差？ 相差简单点说，就是你看一个东西，有的人就会出现有一点发虚 啊， 有的人就不发虚，这就是相差。这个越不发虚，你这个相差就会越低；如果你越发虚，这个相差肯定会越高的。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戴这个眼镜，它总是发虚的话，我们肯定得更使劲儿，更用力聚焦，才能够让看清楚它。 这就疲劳，哎，这就会疲劳。然后产生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工艺方面的、打磨方面的啊， 嗯， 比如说这个好的一些老牌的这个镜片厂家，它这个抛光的非常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相差非常低的。那么这个眼镜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晰。 嗯， 还有一些眼镜呢，它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这些镀膜。这个镀膜呢，它一个是会滤掉一些有害的光线，比如说紫外线 哦，防蓝光啊什么的， 哎，对，然后呢会对眼睛有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些东西它既是一个科技的含量，又是一个成本的含量，所以这种肯定是一定价钱的这个质量会越好。 嗯 啊，当然啊，有的可能大家不是对这个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平时看一眼手机啊，或者是偶尔 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 就没有这么多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你可能配一个几百块钱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我们北京啊，尤其很多老年人，他这个知识分子， 他喜欢长时间的阅读。 嗯， 这个时候你一个几百块钱的和一几千块钱的这个画镜，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还是遵循着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原则。 对， 嗯，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和使用的这种频度，选择一个您觉得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对， 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是长时间用眼，尤其是会从事一些比如说精细的用眼动作的这些朋友，他相对来说就应该选择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打磨的程度更高，然后呢有更多这种科技含量在里面的，对于眼睛的整个保护和使用来说会更好。 对，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在选购这个眼镜的时候啊，根据自身的使用情况，我们也不用听比如说销售员一贯的忽悠我们说这个有什么高科技。如果咱们不是经常用眼，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只有在看书看报一天用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才会用到，咱也没有必要买特别贵的这种花镜。 对，就是因人而异，根据你的需要。 嗯，好，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这个花镜它主要它的差别是在这个镜框这个镜片上。 镜片 上。那现在镜片的材质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呢？ 它一般就是树脂的，现在比较多见一些。 啊，比较轻。 哎，对，因为以前都是玻璃的啊，现在是树脂的，因为它轻。尤其是度数越大呢，你如果是玻璃的会做得非常厚 啊， 那么老年人戴着非常沉重啊，他不舒服。现在主要就是树脂的呢，它不同的工艺啊，可能这个树脂的这个质量也有千差万别吧。那么好的树脂的眼镜又轻，然后看东西又清晰，然后又不疲劳啊，这种就是非常好的。 嗯，其实还是遵循这个楚主任在刚才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合适花镜的选购原则，就是我们得试戴，而且得试戴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呢同时得从事一些比如说读书看报这种精密的用眼活动，然后我们才能感觉出来这个眼镜到底合不合适自己，靠不靠谱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双双说，如果不及时配花镜的话，会让这花眼的度数快速增加吗？ 这个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不及时佩戴呢，它只会出现比如说你用眼的时候会疲劳一些，但是不会加快度数的增加。 嗯，其实它就和我们说这个配的如果不合适的话，其实只是会让自己的用眼感受发生变化，不会让度数增加。 这个度数只是随着你年龄会增加。 嗯，好，所以说这个双双这个就是问说55岁看东西现在还可以，到底需不需要配。就是您跟他建议，如果不经常从事这种精密的用眼活动，自己感受又不太影响的话，是可以比如说再缓一缓再配。 缓一缓，可以可以。 嗯，好。嗯，今天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楚立群楚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明明白白选花镜。那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关于花镜的选择方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楚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150-822 和 010-6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楚主任，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叫丁怡，想问问您说老花眼能治吗？我们知道近视眼现在有比如说手术的方式可以治疗，老花眼能治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近两年还是确实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啊。 嗯， 我们除了佩戴眼镜之外呢，确实还有一些手术可以达到治疗这个老花的这种技术啊。 嗯，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年轻人近视的话可以做这个准分子激光啊，矫正近视。那么现在呢这种技术也用在了矫正老花上。 哦，这个做近视眼的手术也可以做老花眼了。 对，哎，这是一个新技术，也原理其实呢跟近视的这个激光是差不多的。啊，只不过可能一些技术参数出现了变化，那么就让这个人的状态呢可以得到一个看近的一个需求。 嗯， 啊，这样是一个激光的手术。还有一个手术的发展呢，就是通过做晶状体的手术。这个晶状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白内障。啊，我们老年人有很多人他得了白内障，这种情况下要做这个晶状体的手术，就是把白内障摘掉，然后装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种技术呢，通过这个人工晶体可以达到一个治疗

购花镜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擦亮眼睛，因为这个花镜有便宜的有贵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花镜的选择，关于眼科方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楚主任，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小红马这个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自己现在啊59岁，经过检查呢有轻度的白内障，同时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会不会得老花呢？他说他的近视眼镜啊丢了，想问问现在59岁了还用再配一个近视眼镜吗？说这个度数这个岁数的话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59岁，他肯定是已经有花眼了。 嗯， 那么尤其他是有一个特殊情况，他有近视。那么有的人会问说，我近视的人也会花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要是人都会花眼。 是人都会老，会老就都会花眼。 但是近视呢有个特殊情况，那么因为他的屈光跟我们正常是不一样的。 嗯， 那他花了之后呢，这个花的度数呢会抵消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嗯，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年轻时候有一个200-300度的一个近视，那么到花了之后呢，你正好花的度数也是200-300度近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需要戴一个花镜去看书。那么什么情况呢？你看书的时候直接什么也眼镜不戴， 也就是正负刚好给抵消了。 哎，抵消了，你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你怎么不花呢？其实你也花了，只不过度数抵消了。 嗯， 所以说呢，近视也会花。那么他现在情况呢，他的近视眼镜丢了，需不需要再配？那就是我看你需不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屈光状态，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生活中看远，比如说我看一个车站的站牌，我看在家里看电视，清不清晰？如果清晰，那有可能你正好这个度数已经抵消了，你就不用戴花镜了。 嗯，好。他还想问问，像59岁这样的年纪，近视度数还会再继续加深吗？ 不会了。这个近视呢，从我们成人之后，一般24-25岁之后就不会再变化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了。就像我们说花镜的度数在70岁以后，我们这个老花的度数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哈。 对， 嗯。那到底什么样的眼睛的表现可能就提示大家伙是出现老花的情况？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在说，说近的看不清，远的能看清，就证明是老花了，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但这种限于什么呢？大多数就是屈光是正常的情况下， 嗯，也就是没有近视的朋友， 没有近视的朋友，那么他会出现到一定年龄之后，本来这个以前看书可能放30公分就能看见了，现在我要远了，放到40公分了， 嗯， 这种就是提示你是应该是眼睛花了。 嗯，好，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近处看不清，但是远处稍微拿远一点是能看清的。 对，这是一个花镜的一个特点嘛，就老花的一个特点。嗯， 好，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近的看不清，远处的能看清，那是不是意味着这花镜只要我拿远点能看清，不影响我生活，这花镜我可以先不配？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慎慎再配。 可以，但是比如说你非得，你要是拿到50公分去看，这个不现实了。我们平时的习惯，你不可能把一个手机或者你把一本书拿到50公分以外去看，所以这时候呢就需要花镜来帮你了。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新春说自己今年呢47岁，近视有350度，2年前开始出现花眼的情况，看书呢得把这眼镜摘下来。他说他还疑似青光眼，随诊了5年的时间，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做视野检查的时候没戴眼镜，会不会影响检查结果？还有就是想问问您，说配一个眼镜能不能够既解决近视，同时也解决花眼？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这个像做视野检查的时候，如果没戴眼镜会影响检查结果吗？ 这个是会的。所以我们一般做视野呢都要求他戴平时这个看远用的眼镜。 经常佩戴的这个眼镜戴上。 对，需要戴上。因为什么呢？你不戴上之后呢，它影响你的视力，或者说影响你的视敏度。 嗯。 而这个视野的检查呢，跟你视敏度以及你这个对 对物体这个看清之后的反应是很密切相关的。所以你看不清的情况下，你做出的视野就不准确。 所以说这个常用的眼镜咱得戴上。 对。 那第二个问题想问问，说一个眼镜能既解决近视同时又解决花眼吗？咱们先说说会既近视又老花吗？刚才我们不是说应该一个正一个负可以相互抵消吗？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是视人就会花眼，所以你这个患者肯定你会花眼。那么同时你也有近视，你会不会也花眼？也会花眼。所以说近视和花眼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你如果想得到一个眼镜呢，又能看远又能看近，就是说我不用戴花镜或者是戴两个花镜啊，不用去戴两个，这种眼镜是有的。那么有一种呢，这个镜片叫多焦点的眼镜，它就解决了你同时看近和看远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呢通过一些特殊的光学结构来达到这个镜片里呢有多个焦点。也就是说你看远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焦点上，那么看近的时候呢又挪到另一个焦点上，那么在这两个焦点的情况下呢，你看远和看近都是清晰的。 所以说有这个一个眼镜既解决近视又解决老花的问题。 有，但是这个眼镜渐进多焦点这个眼镜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很多人不适应，就是它佩戴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看东西不清晰模糊。那么我一般如果是你比较年纪比较轻，比如说50岁左右啊，60岁之前的这种，你的调节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你的适应能力比较强的，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然后去得到一个缓解这种不适。但是有很多比如说60岁以上的啊，70岁左右的这种，他肯定是适应不过来的，那么这种患者就不建议去戴这种眼镜。 这个我得再追问您一下哈，咱们节目上半段不是说了吗，像有近视的朋友，比如说年轻的时候200-300度近视，到老了时候呢这个出现老花了，这200-300度近视相抵消了就能看清了。这个为什么近视和老花还会同时出现，它不会抵消了之后我就配一个近视镜，比如说它的度数老花的度数没有近视大，那我就配一个低度数的近视镜就行了，或者说我老花的度数比近视镜大了，我就配一个低度数的老花就行了吗？ 它这个只是在一定范围，就是仅限于如果你是一个200-300度近视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抵消。 但是呢，你多数人，比如说你100-100度的近视，这时候情况你可能看近和看远还是有问题，还是需要戴一个花镜。或者说你是一个400-500度的一个近视，你这个时候看近的，你的近点还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距离，可能还要戴一个眼镜，但是这个眼镜有可能不是那种，正的眼镜。正度数的，有可能是一个减，比如说减掉200-200度的，比如说你400-400度的原来近视，你可能带一个200-200度的就可以看到近的，那么这个对你来说就是花镜。 好，所以说其实花镜啊并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是负度数或者都是正度数。 对， 好，战雪想问问您，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多焦点的眼镜是不是价格特别的贵啊？ 好像还可以，大概在3-4千左右，比一般的眼镜要贵， 要贵一些，但是也不会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还是有上万的，不至于这么贵。 我说的上万的都是一种那种国际大品牌， 有品牌附加值在里面的这种眼镜哈。 对， 现在呢，关于这种老花，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听过一些，比如说治疗啊，或者说减轻的方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想问问您，今天不刚好是315吗？我们得问问，像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还是更多的是这种广告学？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像什么花青素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对于我们缓解老花或者说减轻老花有效果吗？ 花青素没有这个功能。 嗯， 因为花青素呢我们主要是用来配合治疗一些眼底病。它可以起到这个驱除这个自由基的一个作用。但是它对这个老花呀，对这个视疲劳啊，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这个建议大家不要乱用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不想让自己花的这么重，或者说是想得到一个更舒适的一个感觉，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经常做一些局部的一些按摩。包括我们一些可能你买一些按摩的一个仪器啊，或者用一些眼贴啊，其实还不如你在家给自己做做按摩，其实也很有效 啊， 或者是做一些热敷。 其实这也是解决了刚才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还没问出口呢，这楚主任已经抢答了。 抢答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眼贴啊，什么眼部的保健按摩仪啊，这种广告都说是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这种比如说老花的情况，甚至还有广告说是戴了这个就可以预防老花的出现，这是不是都不太现实啊？ 确实有些广告呢可能夸大了这个作用，但是呢从一些原理上它有可能如果是一个正品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啊。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其实呢有很多简单的方法，比如说热敷，自己给自己做一些眼保健操，做做按摩，都能达到这个效果。只不过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喜欢这种啊，对一些新产 品麻烦 对新产品啊，对这些广告可能更感兴趣就选用了。其实大家选择的时候呢要谨慎。第一呢，不要过度的相信这个广告。第二呢，可能买一些正规的品牌啊，经过一些验证的或者是一些正规厂家的可能要好一些啊。也不是说让大家都不用，可以用，但是确实要像主持人说的，要擦亮您的双眼去选择。 而且楚主任刚才也跟大伙支招了嘛，我们现在可以有这种热敷的方式，甚至比如说做一些眼保健操，这种既不花钱同时的这个效果也比较明确的一些非常非常精明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双眼哈。那比如说像热敷，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其实关于眼睛的这个热敷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妙招，我就听说过，比如说用这种茶包茶叶袋，然后呢敷眼睛，说既能够让我们的视疲劳有所缓解，同时还可以给我们的眼睛补充水分，这个是真的吗？ 可以选择啊，一般我们建议患者热敷的话有两种。一个是就是你简单的拿一个热毛巾啊，给它蘸湿了，湿了之后呢，这个温度呢不要太热 啊， 但是呢也要有一定的温度啊，比如说30度左右 啊，比体温差不多的这个温度， 差不多的这种啊，然后敷大概15分钟左右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水蒸气来熏。 就是跟很多现在这种美容仪什么蒸脸一样，有点类似。 它还可以给你眼睛局部做有一个加湿的作用 啊。 那么在这个用这种方法做热敷的时候，或者是叫熏蒸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这个热水里加一些茶啊，比如说绿茶，或者是加一些菊花茶，这个不但从中医的角度讲，不但可以这个缓解疲劳，还可以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这个可能物美价廉，效果又很好。 好，除了这个敷眼睛之外，还有楚主任推荐的眼保健操。我们都认为眼保健操是预防近视的，跟这个预防老花它也有效果吗？ 它不是说预防老花，它就是使你眼睛缓解疲劳。其实我们这个眼保健操它预防近视呢，也就是原理就是一个缓解一个疲劳 啊。 它通过刺激的这个穴位啊，达到一个局部增加局部血液循环啊，这样一个缓解疲劳，甚至可能能清除要到一些代谢垃圾啊，这样一些作用，从而达到一个眼保健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老年人这个花眼的人，它其实也是一种疲劳 啊，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达到一个缓解疲劳的作用，那么就可以使你这个老花或者说眼部不适可能减轻，让眼睛更舒服一些，就是这样。 好，所以说眼保健操咱们现在也可以做起来了，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纪大出现老花的朋友，都可以把眼保健操重新做起来，这个我们每天做一次，对于缓解我们的视疲劳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来看看老柴想问问您，说老花镜能不能够一直戴呢？他说自己一摘下眼镜啊就会看不清东西，可是他听说了，说总戴着眼镜啊不太好，就特别担心，想知道这老花镜到底需不需要一直佩戴着呢？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佩戴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无论是年轻人戴近视眼镜也好，还或者是老年人戴这个花镜也好，我们都不主张他一次性的戴时间太长。因为我们知道啊，你无论是近视镜也好，花镜也好，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就是帮助你去调节的一个设备。那么其实呢，你在这个佩戴的过程中，你还需要动用你自身的调节。那么也就是说你时间长了还会产生一个疲劳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如果说你长期，尤其是老年人，你的调节力很差了，你在长期的戴一个花镜，比如说一戴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再看别的地方肯定是一片模糊的。 因为你的条件很差，你不可能从一个看近的状态立刻恢复到一个看远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肯定会出现一个视物模糊的情况。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要待时间长，你如果待40分钟你再去干别的，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哦，那比如说像佩戴这个老花镜，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戴多久，然后需要把它摘下来休息休息，然后比如说后面有继续的这种需求的话，然后我们继续佩戴。 也因人而异吧，就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肌肉如果发达，你可能推杠铃可以推100次。 嗯， 如果你不发达，你推10次可能就到极限了。但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情况呢，就是45分钟。 啊，佩戴45分钟，把眼镜摘下来，稍微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干点别的啊，就看看电视啊，溜溜弯啊，回头再看都可以。 嗯，好，那这个休息的时间有讲究吗？反正我知道戴近视眼镜好像眼科的专家都是推荐，比如说我们戴45分钟左右的时候卸下来，看看远方，甚至看看这种绿色的植物什么的，休息大概5到10分钟，然后可以继续佩戴。像休息的时间有讲究吗？ 基本也一样。 嗯，差不多5到10分钟。 对， 那休息的方式是不是也跟这个近视镜一样，看看远方，看看这个绿色的植物什么的？ 对，是一样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再给自己做做眼保健操。 啊，还可以同时做做眼保健操。 对， 这个眼保健操我记得特别有一个一节，我印象特别深，几按清明穴，然后就可以揉一揉这个眼保，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穴位哈。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电话上打来电话问的这个问题。邹先生今年56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上网玩手机看报纸半个小时左右呢，字儿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说得过10来分钟才能够缓解，不知道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老花眼，还是说眼睛出现了什么其他的毛病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这个眼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科疾病，您帮他判断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老花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眼病叠加起来了？ 其实这位朋友啊，其实从他年龄一看56岁，您肯定是有花眼了。 哦，老花肯定是有。 老花肯定是有，但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主要还是视疲劳。 嗯。 啊，你不光是一个56岁的朋友，或者是你44岁的朋友，30岁，你看手机上网半个小时肯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啊， 尤其是什么呢？我们眼科医生特别不赞成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 嗯，就是看这种电子屏幕。 这种我们手机也好，我们 pad 也好，我们这个 电脑 也好，它有什么问题呢？它这个反射啊， 嗯， 这个光刺激啊，比我们直指的材料要强。 嗯， 也就是说你在看这种，电子产品的时候，它对你眼睛会造成一个损害 啊， 所以非常容易疲劳。 嗯， 啊，你看我们以前大家看书啊，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无论是孩子也好，我们的老年人也好，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就是这个电子产品造成的。 嗯，好，那也就是说，您帮他初步判断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的就是视疲劳。 对， 啊，那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眼病会比较多，这个看不清东西啊，其实有很多的眼科疾病都会有这样的临床表现。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单纯的老花，还是有可能是一些眼部的这种疾病所导致的表现呢？ 嗯，其实啊，就是说，如果你真正遇到了一个这种视力的问题哈，我们还是主张大家，如果是你觉得比较严重了， 嗯 啊，还是尽量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但是我们生活中呢，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啊，可以初步的帮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嗯， 比如说白内障什么特点？白内障的特点呢，它视力呢会出现一个缓慢的下降，也就是说一年不如一年啊，可能今年 0.6， 明年 0.4， 而且它看东西的感觉呢是一片发白的。 嗯。雾蒙蒙的感觉。 雾蒙蒙的感觉，哎，这个是一般都是白内障。 嗯， 还有一种多见的青光眼。青光眼是什么情况呢？它视力下降非常快，同时呢它会有眼痛头痛的一种情况。 嗯，啊， 还有一种比较多见的，比如说这个老年人的眼底病。眼底病一般如果出现呢，它一般会出现视物遮挡，就感觉眼前有一片云飘来飘去。 嗯， 或者是视物变形，就是看直的东西呢它是弯的。 嗯， 啊，或者是视物的中心区呢有一个暗点，这种情况往往提示你是有眼底病的。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做检查。那么花镜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它人老化之后呢，它其实是一个视物近点的一个远移。 嗯， 也就是说你以前看近能看清的东西，现在你必须要拉到一定远的程度， 稍微放远点。 哎，所以如果你在生活中有这种情况，我看近不行了，这个近距离不行，我把稍微拿远一点能看清，那么这种情况往往是花眼。那么这个只是初步的啊，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大概区分一下，这个花眼和一些眼底眼部疾病的一些这个区别。 嗯， 那么如果有问题，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去就医。 嗯，找眼科的大夫帮我们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其实这个我们说，配老花镜，选购老花镜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验配，其实医生也会帮我们先筛查一下我们眼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疾病，眼底的疾病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医生都会，如果是正规的这种配镜机构的话，都会给我们做一个筛查的。 对，这个尤其是在医院，这个第一步是肯定要这么做的。 嗯，好。 但是一些眼镜店可能会不做这一步。 嗯，好。那我们也跟大伙说说，比如说像上了年纪的这种老年朋友，我们都知道定期体检非常的重要。像我们眼睛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这种定期的体检呢？ 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一般白内障的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可能半年要做一部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如果一些眼底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有可能三个月到半年就需要检查一次。 嗯，那如果像比如说就是只有单纯的这种老花的这个情况，我们一年做一次眼部的这种检查，是不是就比较合适了？ 可以，可以。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楚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了，也再次感谢楚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节目最后您和大伙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在世纪坛医院找您咨询和交流。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去门诊来找我。 好，周二上午和周三下午，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还可以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继续找到楚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楚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川贝枇杷膏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被一条这个消息刷屏了，就是川贝枇杷膏在美国被誉为止咳神药，一瓶卖到了差不多快500块钱人民币。那这个药到底是不是所有咳嗽的朋友都能服用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处于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是寒冬里爱的花蕾，你心事交换了泉水，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小美，全都被你摧毁。 有些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哦、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